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清婉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南兰照，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从的夜不辞而别，酣睡如胶，死不去梦的你。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，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脉搏，安静的犯错，我涣散的眼中。

最后。

想让你们的天涯，我只看见黑白。 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，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，他午睡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。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thank you. 在经营

难道他已注意到我？仰望天空，那淡蓝颜色，好像他的眼睛在闪烁。他是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。